知道命运铺成的街道，会不会有许多玩笑？总相信努力会给我回报，有一天厄运都变好。曾经是别人眼中的小丑，众人是忧伤的脸孔。